同佐敦一带有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的20栋大厦或者建筑物进行强制检测。油尖旺民政事务处和检测承办商联络合作，在冠涌体育馆成立流动采样站，以及在广东道介乎佐敦道和西贡街一段安排流动采样车为居民检测。民政事务处表示，根据初步记录，昨日有超过1100名居民依从强制检测公告的规定去到这些地点接受检测，另外有超过2300名居民自愿检测。发言人表示，处方已经安排多名能操尼泊尔语言、乌都语和其他语言的工作人员，联同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人员，去到受强制检测的大厦或者建筑物进行家访和解释安排，成功登记了超过440户，未来两日继续进行家访。工作人员亦都派发多种语言的强制检测公告有关资讯和登记居民资料，方便跟进强制检测情况。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本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8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间中8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到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8级，海有中至到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8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9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乜香港嘅文化真系咁？ 你系咪真系香港人嚟噶？对住老细啊，你几有道理都好啦，跪咗先啦，大佬。 咁唔通？ 算啦，唔使讲咁多啦。香港啲文化，你呢啲人哋唔会明噶啦。 由黄贤饰演嘅土生土长南亚裔少女 Alina， 可唔可以成为真香港人？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御医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黄天怡、方子豪、阿涉携手展翅。 青 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咧星期日朝头早嘅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早晨啊，我系今朝早嘅节目主持人林慧 Barbie 啊。不得不提醒大家嘅咧，就系而家嘅室外气温啦。嗱，室外录得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咧系80%噶。附带住嘅咧亦都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而自己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体感温度咧就觉得，真系有15度咁冻噶。而且咧加上可能系凉凉地嘅天气啦，都有啲风，所以如果你咧都准备要外出嘅话咧，真系记得啦，唔好掉以轻心，唔好以为咧最冻嗰几日即系不足10度噶啦，朝头早呢啲气温咧就过咗去，而家咧十几度咧就唔需要注意啊吓！记住啦，嗱，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噶，部分时间有阳光，部分时间多云，咁啊多天气清凉啦，日间咧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咧系17度。而今晚咧，市区嘅气温咧就会显著下降至到咧午夜大概13度左右。咁啊，再睇一睇咧，就系新界地区咧会再低几度噶。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咧系吹强风，而且咧系会渐转吹清劲嘅北风噶。通常听到呢一句说话咧，都会觉得应该系特别凛冽同埋特别冻噶啦吓。咁亦都要展望住咧，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干燥，早上时间咧会寒冷，而本周嘅中后期咧就会有雨啦。通常落得出雨咧，可能就会更加冻多几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呢一种天气最好就系坐低饮杯茶，暖下个身，亦都可以暖下个胃 啊！红茶杯，情侣酒挤满，依依爱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你身边伴，情侣一伴，红茶杯，来分你一半，感激这样为我伴，跟你一起我不顾，热吻杯中满。杯中情，赠你一半，爱。 有，梗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72338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一啲令到你笑嘅一啲心底话，又或者系点唱同埋分享，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咧，可以打电话嚟嘅。今朝早咧，林慧芭比喺呢度咧，同你一齐分享，一齐希望可以再一次咁样感受到嗰一份喜悦啦。电话号码系1872388。 梨涡浅笑，似把。笑又未觉晓，梨涡虽悄，悲欢景亦了，落极痴恋变恨妙，情丝寸断一朝了，梦已消，花依旧欲人渺。梦已消，花依旧欲人

我都同意歌词之间所讲嘅呢一个信息啊，希望大家香港人都可以风雨同路，共同咁样打胜呢一场疫情嘅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总统特朗普之后，参议院可能要到拜登宣誓就任总统之后，先至审议弹劾议案，暂时未定出日期。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对参议员讲，他们在决定是否基于国会遭到冲击事件将特朗普定罪的时候，要凭良知投票。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籍的波洛西早前表明，民主党希望拜登提出的19,000亿美元大规模疫情救助及振兴经济方案可以率先并快速在国会通过，令到国民可以尽快接种疫苗和获得所需协助。他形容有关方案是绝对紧急事项。报道说，波洛西的立场反映民主党不希望参议院在拜登就任总统的最初日子花太多时间处理弹劾议案。报道又说，不少民主党人希望推动参议院尽快通过弹劾特朗普和相关决议，作为防止他日后再担任国家要职的手段。但是有党友就呼吁放慢弹劾步伐，给参议院先审议通过拜登的内阁人选名单。在台湾北部一间医院再多一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属于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昨晚开记者会交代，界定事件为院内群聚感染。陈时中说，新确诊的是一名护理师，在过去的星期一首次检测结果呈阴性，当时很可能仍然处于潜伏期，去到星期五因为咳嗽再检测的时候才确诊。陈时中说，这一名护理师曾经和早前染病的医生在同一个救护站一起做事一个钟头，当时受到感染的机会很高。当局今日将这一名医生第一批460多名密切接触者入面的265名医院工作者再次进行检测。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再次提醒当地中国公民高度防范电信诈骗。大使馆在微信发公告说，近日瑞典再发生多宗中国同胞遭遇电话诈骗的案件，不法分子伪造来电显示号码冒充使馆人员，讹称手机机主违反防疫规定需要进行登记或者缴付担保金。公告又说，不法分子又冒充使馆、冒充使领馆、速递公司、国内公检法机关，讹称中国公民身份证件过期、有急件未领取或者涉嫌违法案件需要冻结账户等，又使事主提供银行账户信息或者汇款。回来本港，警方昨日下午搜查中环利源西街一间怀疑无牌酒吧，拘捕7人，检获大约1100支酒。两名分别36和51岁的女负责人涉嫌无牌卖酒和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被捕。酒吧入面其余1男4女，年龄介乎27到71岁，涉嫌在没有另有酒牌的场所饮酒被捕，以及涉嫌违反限聚令，将会被票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今个礼拜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你凝视紧啲咩啊？ 我凝视紧凝视香港2021年短片拍摄比赛嘅详情咯。 不如你听一下评判之一陈志发阿 Steve 有咩 tips 俾你好过啦。 点解你会拍校园欺凌？佢话冇啊，因为而家最 hit 啊嘛。咁我咁你有冇经历过咧？你俾人你恰人或者你俾人恰有冇吓？冇啊。我觉得最重要系个感觉咯。你边样嘢系最有感觉？而嗰个感觉你觉得应该唔会同人撞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 Steve 迪斯二台院线。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你大个了之后想做些什么。 我大个之后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世界各地玩，那就可以知道世界各地的文化。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妹妹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继续有好喜欢影相的印尼姐姐 Rihanna。 嗱，我知你都对于影相很有研究的，你觉得香港哪里影相最漂亮呢？ Nama saya ini nih Rihanna. Sebenarnya untuk memilih tempat paling bagus di Hong Kong untuk fotografi itu lumayan bingung, soalnya banyak tempat-tempat yang menurut aku itu sangat fotogenik, dan kalau kita kesana pasti pengennya foto gitu. Entah kita yang mau foto dari sudut manapun, atau kita sendiri yang mau selfie atau apapun itu. Tapi kalau menurut aku, kalau dari outdoornya itu sunset peak itu the best. Kalau apalagi kalau kita pas di sana itu kayak golden hour sampai sunset gitu. Kalau di street sih saya lebih suka naik tram dari pokoknya dari Central to Kennedy Town. Terus di sana tuh kayak ada banyak-banyak apa ya, banyak street yang kayak menurut aku street fotografi banget gitu. 佢话如果真系要拣一个地方，真系有啲难拣。香港好多地方都好靓噶噃，不过如果要影室外嘅话，佢最中意影日落。而另外咧，佢亦都好中意坐电车由中环坐到去坚尼地城，嗰度咧有好多好靓嘅地方，好多好靓嘅街景，亦都好适合影相嘅。嗱，咁如果要影一张靓相，你觉得最重要系啲乜嘢咧？ jadi kalau moto itu yang penting kita punya mata itu kayak sensitif ke momen-momen tertentu yang menurut kita oh ini fotograf apa ya kayak fotogenik banget nih momen ini gitu. Jadi bukan dari kameranya yang bagus atau equipmentnya yang bagus, tapi yang penting mata kita itu jeli gitu. 佢话最重要原来系我哋对眼啊，要影到一张靓嘅相，关键咧唔系嚟自你有冇一部好靓嘅相机、好靓嘅配件，而系我哋嘅眼睛，对眼要非常之敏锐，当见到啱嘅时候就要捉紧时机即刻影啦。嗱，咁我知道咧，摄影师咧都会后期执下相啦，一般你系点执嘅咧？ Jadi kalau ngedit foto itu kalau kita tambahin shadownya itu jadi lebih buram apa lebih terlihat banyak noise-nya. Jadi kalau kita pengen lebih tajam, kita pakainya kontras, tapi jangan terlalu banyak. Kalau terlalu banyak itu jadi gelap. Dan apa ya, kita bisa pakai fitur yang namanya brush, itu kan bisa apa ya namanya jadi part tertentu yang kita mau cerahkan gitu. 佢话一般咧，佢都会加啲嘅阴影，希望咧张相可以多翻啲杂讯。如果想张相 sharp 啲嘅话咧，佢就会校下啲对比，但系又唔可以太多，因为咧咁样可能会令到张相好暗。最后啦，我知道咧你嚟香港工作都系希望咧有一啲嘅梦想可以达到，究竟系乜嘢咧？ Mungkin。Bertanya tentang mimpi, saya ingin kalau suatu saat saya pulang ke Indonesia, saya membuka kayak usaha kecil-kecilan, entah itu warung makan atau mungkin mimpi yang terbesar saya itu membuka studio foto. Jadi kayak nanti ada orang nikahan, aku bisa kayak membuka jasa fotografi gitu. 佢话希望咧喺香港赚到钱之后啦，翻到印尼可以做一啲嘅小生意。最希望嘅就係可以开到自己嘅摄影工作室，如果有人结婚仲可以帮手影埋婚纱相添。希望 Vienna 呢都可以快啲完成到佢嘅梦想啦，见到佢嚟到香港工作之后搵到自己嘅兴趣，最后仲成为佢嘅事业添。嘩，真係听到都觉得非常之热血啊，大家都要继续为梦想而努力啊。今集多谢晒 Vienna 嘅分享， Thank you。 啦，我哋而家咧正式听下大家嘅电话咯，1872388。今朝早咧 ，Beautiful Sunday， 林慧咧电话旁边接通嘅第一位朋友咧系 Kitty， 早晨啊 ，Kitty。 系，早晨 ，Barbie。 早晨，点啊你？几好嘛？ 系啊。好啊，我系你忠实 fans，我成日都听你嘅。 多谢多谢。咁点啊？你点解今朝早打电话嚟嘅？ 忽然间醒咗啦，我都瞓唔得晏噶啦。 系， 我系已经系婆婆噶啦。 你把声都唔似嘅。 多谢多谢， 好犀利啊！ 女女咧就系喺英国啦，而家因为佢带住四个小朋友。 系。 我有四个孙啦，即系，咁佢而家喺嗰边生活都 OK 嘅，不过只不过个疫情关系咧，就有多少影响啦对佢。 系， 咁我点解今日会打嚟啊？忽然间我心血来潮，谂翻起我女就嚟生日啦，仲有几日。 哦。 And then， 佢二十号生日。 嗯。 And then 我记得翻咧，佢以前好细个嗰阵时，十岁八岁。 嗯。 中港城开幕嗰阵时，个即系尖东嘅中港城嗰度嗰个。嗰、那個 building 開幕嗰陣時咧，佢有一個節目嘅喺嗰度做 show， 係 ，and then 我嗰陣時啱啱同我個女經過嗰度，因為我個女好中意唱歌，佢就上咗去唱歌喺個台嗰度，我仲記得佢係唱陳慧嫻嗰首《逝去的諾言》，係 嗰陣時幾多歲啊？仲記唔記得？ 我諗佢大約十一歲到嘅啫，但我。感觉佢真系有个咁嘅胆量上去唱，我好开心。佢个契爷契妈都喺度嗰阵时，咁佢哋又支持咯。好啦，如果你想上去唱，你上去啦。咁 呢啲鼓励好重要啊。 系啊，因为我单亲，我系带住我个女。咁嗰阵时佢真系走咗上去唱完成首歌，好开心。我都好多人拍掌啦。当时系喺一个好公众嘅地方。我记得是长仔啊，嗰阵时系啊，长仔做司仪噶，系咁佢仲话：哎呀，你可以做啊，陈慧娴个接班人啊，咁样，系啊，好开心咁样。听完到即系虽然，当然佢而家唔系做唱歌啦，佢系一个妈咪啦，而家系全职妈咪， 系 咁我趁呢个机会，我又谂起啊，佢就嚟生日，我今年真系唔知道。俾啲乜嘢佢？我想俾个惊喜佢，我希望佢会听翻。我会叫佢去翻 Radio Hong Kong 里边，可能听翻。 系啊， 今日我嘅点唱俾佢听。 好， 希望佢能够记得翻吓。 我谂可能都可能会记住呢啲好特别嘅回忆咧。即系就算你话十岁应该都好有记忆噶啦。即系如果你话记得咁多人嘅场合度唱过歌啊，咁应该可能都好深刻嘅。 佢應該知道，因為早幾年我同佢一起 land 去英國嘅時候，都有提過下呢啲嘢嘅。我知道佢知嘅，我知道佢而家好辛苦，睇住四個小朋友， 係啊，都好忙喎。 係啊，不過佢最大嗰個已經係大學噶啦。最細嗰個只係得五歲。 哦，咁呢個就仲需要啲時間啦。 係啊，係啊， 真係花好多心血同精神時間咯。 好多時間精神落去睇呢幾四個小朋友，我好以佢為榮，因為我自己得一個女，佢可以生四個，我覺得佢好勇敢啊。 我覺得通常咧呢啲咧觀念都係受上一代影響嘅，即係覺得媽咪咧生我嘅時候咧，可能對待我咧教咗我好多咧做媽媽嘅一啲身教嘅行為，可能你點樣去栽培佢啊，點樣同佢溝通啊，以至到佢好有信心，覺得就算我生四個都冇問題嘅，嗰個溝通啊或者栽培我都一樣可以學到嘅咁。 可能係咁樣啦，可以講一句就係 好叻啊，其實 係而家咁嘅形勢 嚇。 不過都好。我都好即係一路以嚟呢個女女都對我好好嘅。 係。 我都好感激佢一路以嚟咁樣即係關顧住我啦。我唔識點樣講乜嘢，我希望佢收到我呢一份心意。希望佢繼續努力。向佢自己嘅生活。希望他们一家开开心心度过去年啦，呢份今年可能都仲会有一段时间个疫情咁样。 系咯系咯，最紧要大家保重咯，到疫情之后又可以再聚啦。 系啦，如果疫情过咗，我希望可以再见他们啦。 一定一定。女女叫咩名啊？ 女女是 Linda。 嗯，咁祝 Linda 呢预祝佢生日快乐啦，仲有几天生日20号。 係 啦，一定係一个最好嘅礼物嚟嘅，媽咪可以打上大电波点唱。有冇歌想送俾佢呀？ 我就係想逝去的诺言，陈慧娴嗰 首。我陣間睇下搵唔搵到好冇。 如果搵到有就最好啦。 好啦好啦。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李小姐早晨啊。 早晨啊，好开心打咗电话嚟同你倾偈。 哦，咁有咩事干一定要打电话嚟先。 因为今日我生日啦。 啊，生日快乐啊。 多谢。 正日係特别开心㗎喎。 係啊，因为平时即係唔係正日嘅。咁咪咁啱我又咁啱早起身啦。咁啊啱啱听到收音机啊打呢个电话我。之前都有听噶，有时早起身都听到你同其他啲听众，系啊，好开心听到你同其他啲即系人倾偈啊，讲下佢哋啲开心嘢啊，咁啊，大家分享一下。 系啊，我都系全靠听住你哋个个打电话嚟咧，我先至咁开心啊，够能量可以撑一个礼拜咯，然之后挨到第二个礼拜又有啲电话打电话。 是啊，一个礼拜听一次好开心。 是啊，啲能量要储定㗎嘛，即係我哋要返工啦，咁你哋即係使唔使返工啊你仲。 我就啱啱退咗休㗎啦。咁呢就而家即係疫情关系就成日匿喺屋企 啦。咁、哦、就乖囉。有冇觉得逍遥自在咗退咗休之后 好自在噶，翻工嗰阵时咧，成日夜晚黑咧会发梦，谂到翻工要做嗰啲嘢。 你咁似我嘅，我成日都系咁。 系啊，翻工嗰时真系好辛苦噶，咁咧就发梦谂到，哎呀，谂起嗰样嘢，咦，好似未做完喎，咁啊，唉，第日一早起身咧，又要赶车去逼车翻工啦。而家就开心好多。即系瞓晏咗都唔惊， 系冇咁大压力嗬。有时真系噶，不得不承认咧，工作系真系有压力嘅。 唔系身体都好好多噶， 系咩？有咁夸张？瞓得好咗啊？因为 瞓得好咗啦，就算半夜醒咗咧，都好易瞓得翻，唔会醒咗就谂起翻工做嘢嗰啲。 同埋 呢样未做，嗰样未做。 同埋可能啲作息定时咗，会唔会咧？即系可能嗰个起身时间差唔多啊，食晏嘅时间差唔多，唔会话以前咧忙得滞咧，可能又食唔切嘢啊，啲食饭时间又可能唔稳定啊咁。 哦，系啊，我翻工嘅时候咧，虽然系。即系一点钟食饭咧，但我有时咧做到过晒钟咧，都冇去食。 你咁似我嘅，真系，我成日都两点几三点先食饭，你而家做到 系咪啊？ 即系打工仔嘅心态都系咁。 我个女就 系 咯，我个女就成日唔定时咯。佢而家啱啱翻工咧，成日都好多嘢做，就唔定时迟好多先食。我话你尽量早啲食啦，同你老细讲我要食饭啦，你唔好搵我。 都唔系噶， 我自己都系。 系啊，即系一来个责任心啦，二来咧就系真系你其实自己做落去嘅时候咧系唔睇钟噶。我好多时都系噶， 唔得噶。 系啊，我都系望见我点解会知道自己唔记得食饭咧？就系、是、当我见到嗰啲咧差唔多应该做完中午节目嘅同事上翻嚟，咦？点解你咁快翻嚟嘅？跟住望下个钟，咦，原来够钟啦，咁先知道咯。所以有时系真系咁样噶，忙起上嚟咧就唔睇钟，但系亦都系投入嘅一种嚟嘅。因为真系要去到好投入、好忙我嘅时候咧，先至会有呢一种情况咯。 唔想做做下停低咯，因为停低咗之后咧，又要重新再。睇翻做到边度，又要重新再做个咁大时间， 我都觉得系啊，我都中意即时处理咗啲工作佢，咁所以咧就都有时都系咁样咯，大家都明白嗰种打工仔嘅心态， 系咁啊！我咧仲想咧我家姐啱啱早我一个月生日，我补祝佢咧，佢喺加拿大，佢喺加拿大嘅，咁咧佢哋都系成日冇得出街啦，又冇得探孙仔啦，佢有几个孙仔啦，咁佢哋咧今朝一早就 WhatsApp 嚟祝我生日快乐，啊，好开心， 好挂住你啦，肯定已经等住呢个机会好耐啦， 佢个个月都打一次电话嚟噶，咁就即系倾下偈，互通下消息啦。咁佢嗰度嗰啲疫情都好犀利，所以冇得出街。但系佢啲孙仔就要继续翻学。 哦，系啊，系啊，佢哋即系叫做冇停到学。 系啊，冇停学啊，都要继续翻咯。所以就都希望佢哋安全啦， 平平安安啦。 系咯，咁另外咧，好多谢我阿哥咧，即系佢又 一早起身就 WhatsApp 祝福我啦，即系好开心。佢哋啲 个个 都 挂住你， 系啊，好耐冇见啦。 都冇办法啦，但系而家唯有大家一齐咬紧牙关撑过去，希望可以再快啲见到面啦。 咪咯，我同我啲女都好想，成日都讲几时可以飞过去探姨妈咁 啊。 我话等迟啲先啦。 我哋最近都系，我哋自己屋企都系，即系尤其是屋企咧有开始啲长辈咧，可能年纪差唔多去到长者阶段咧就多病痛啦。咁我最近屋企都系，即系哎呀好想飞过去。陪下有啲长辈啦，或者起码见一面啦，咁但系都冇办法，因为个疫情嘅关系，咁所以就哎呀，我都好明白大家有时挂住远方嘅亲人啦，特别系如果真系好急需好想见一面嘅时候咧，嗰种难处，但系咧大家都只能够冷静同埋乖乖咁样等，希望咧我哋乖啲嘅时候就可以早得一日得一日啦。 系啊，我都叫做。乖噶啦，我有啲朋友话你出嚟见下我啦，我话我唔出街噶啦。 我都系属于乖嗰啲，我自己又怕怕细胆，所以咧就哎呀唔好同人逼啦，都系留喺屋企啦。 系啊，我朋友话唔使惊噶啦，咁啊。我话唔系，我惊死啊！同埋我个女闹我噶，唔俾我出街。 系啦，咁就乖啦，我哋都系乖嘅。 我全靠个女即系放工去买餸啊，买晒屋企嗰啲必需品啊。个细女啊照顾我身体，因为佢学医嘅咁样。有咩唔妥？有咩唔妥？佢帮我睇下咁啊！你呢样食，嗰样唔食，咁啊要做啲咩运动咁啊！即系好多谢佢哋两个，好开心。 系啦，咁就好啦。好啦，我哋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同埋咧最紧要今年咧一定要健健康康，好冇？我期待你出年再打嚟。 好啊，我想可唔可以点首歌啊？ 请讲啊。 我想听阿邓丽君嘅《甜蜜蜜》 哦，我阵间睇下会唔会七点钟之后播俾你啊，好冇？ 好啊， 好啦，多 谢 你电话， 拜拜， 拜 拜。 好，我哋讲紧咧接埋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系啊， 早晨， 点啊你，几好嘛？ 我系李太啊，几好。 李太点啊？ 系，唔系今日咧，啱啱我先生生日。 哦，系啊。 哎呀，好开心，我打咗俾你，第一次啊我。 哎呀，我又祝佢咧身壮力健啦。 系啦， 你哋最紧要都系大家身体健康啦。 系啦，93岁啦今日。 哇，好叻。 我都83啦。 咁你又好叻啫。 帮我朝朝出去跳舞噶。 哦，系啊，咁可能系身体特别好系咪啊？ 系啊，我行得好快。 你都讲得行得快，我就觉得你都行得快啦。你把声都精灵，而且 系啊，我有唱歌啊，唱粤曲噶。 哦，所以好够气系咪咧？ 系啊系啊，八十几岁啦，人哋都话我，哇你好犀利啊，行得好快，因为我日日有做运动啊，跳舞，我自己 好犀利 啊，而家 系咯系咯， 一个人喺企啊，啲仔女冇同我住啊。 吓，但系你都叻咯，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大家都放心你咯。 系咯，我第一次打俾你，我好开心。 系咩？有冇说话想同先生讲？我哋把握时间先。 祝佢生辰快乐咯。 好， 不过喺老院啊，佢而家即系坐行唔到啊。我琴日先去探佢，即系唔入得，买啲嘢去俾佢咯。 明啊，明啊，明啊，而家个状况可 系 希望佢生日快乐，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系咯，系咯。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好啦，我哋咧因为要把握时间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喺剩翻呢啲少少嘅时间咧，头先咧。就有呢一个嘅点唱啦，但系咧可能咧我哋都只能够咧系留翻阵间咧七点钟之后先至可以播到俾大家听啦，因为时间所限嘅关系啦。不过唔紧要嘅，我哋每个星期咧朝头早咧都有呢一个嘅点唱嘅环节啦。咁又或者咧，如果大家咧好多朋友成日都话啦，啊好想咧睇下林慧嘅真面目啊，又或者想了解多啲林慧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咧好发达嘅，如果你都识得咧上到面书专业啦，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可以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网站咧，或者其实而家咧香港电台网站都成日有一啲嘅片段可以睇到啦。咁因为我除咗主持 Beautiful Sunday 之外咧，亦都有做晨光第一线嘅，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好多时有啲嘅短片啦。又或者其实好简单，你有时如果找不到个网站，打我个名字都可以很容易找得到一些相关的连结，一些节目的资讯等等都会有看得到的。所以如果你都想了解多一点或者是知道多一点的话，也都可以不妨上到去网站那里就了解一下。今早上打不通的朋友都不要紧要的，下个礼拜也都会有这个环节 ,1872388 也都可以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的

就为满了，泪与水有如洒在面前，我的心怎忍说离别，凝望你轻快走远，已别去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我哋正式开始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我林慧之外咧，都有格先生喎。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神秘巴基 Hong Kong， 神秘巴基德曼德曼。 嗯，早晨早晨。咁啊，第二小时嘅嘢就系又亦都多咗个语言啦，就系、是、印尼语啦。咁啊，头先咪后咧都同阿格先生讲紧，即系香港嘅一啲乐坛啦，有啲唔同嘅人啦吓，即系有啲唔同嘅状况，亦都有啲唔同嘅颁奖典礼啦。咁琴晚咧就系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奖项嘅诞生之余咧，亦都介绍紧俾阿格先生听。到底咧我哋香港嘅歌手咧，印尼人识唔识咧，或者熟唔熟悉咧？咁格先生你自己多唔多听广东嘅作品咧？ 好坦白吓，格 Barbie 系比较少嘅 吓，点解咧？ 因为我唔识唱啊，广东歌。 你覺得一定要跟住唱先得嘅？ 好玩嘅，如果你識唱嘅話。但系如果系广东歌，我真系净系听过音乐嘅啫，同埋系佢哋。都会听讲佢咩嘅，人哋唱，但系我唔可以跟住佢唱，我唱唔到，因为我觉得系好难唱。当如果系譬如话你听意大利歌咧，我都识跟佢唱啦、啊。 你觉得广东歌难跟过其他啲欧洲语言啊？ 系啊，但如果系话法国嗰啲唔识唱咧，唔紧要。但系如果譬如话西班牙歌啊，啲什么啊意大利歌啊嗰啲咧，你跟翻去 A B C 咁样读嘅啫嘛，都容易啲啊。但系广东歌我斋听嘅啫，最多系啦啦啦咁去。咁就咁样咯。 但系印尼人咧，嗱，我记得咧过往几年咧，即系都有好多印尼姐姐咧会追捧一啲香港嘅，譬如乐团啦，或者系歌手啦等等嘅。咁你又觉得其实印尼人会唔会都听得明啲歌词咧？定还是其实佢哋都有啲特别嘅途径啊，或者系啲翻译嘅软件，甚至乎系网站咧，已经译晒俾佢哋听印尼文系咩意思噶？ 我觉得会系咪同埋要做好多功课噶。如果你真系要跟香港啲歌啊，同埋香港啲性同埋 trend 咯，但系我覺得如果係做香港或者係亞洲嗰啲idol 啦，或者係啲歌星啊、明星啊，都幾好噶。你個 fans 真係幾忠誠啦，同埋會等你。我喺嗰度咧諗咧， 咩意思啊？ 真係去嗰度支持你啦 ，support 你啦。如果係印尼嗰度，我覺得係冇乜星咧，係有人去出邊啊等你啊，去嗰度送啲花俾 都有噶嘛， 唔係咁多咯，同埋冇呢啲 fan base， 冇 fan base 得咁有組織。同埋咁好咯， 你意思系等嘅多嘅人数嘅意思系即系几十个叫多，定还是系点先？ 印尼嗰啲我未见过有咯，你明唔明啊？系譬如话系每次有啲 artist 出嚟都系 OK 出嚟咁啊出嚟咯，唔会有人系印尼明星我支持你咁样系冇噶咯。 但系好似印象中咧，以前咧即系当仲有得搞演唱会喺香港站搞嘅时候咧，有啲印尼明星嚟嘅时候都几叫座嘅，即系啲印尼姐姐都会去买飞去睇。 哦，但系就唔会话特别系嚟系 即系睇完就拜拜咁啊， 有一个 group 系好中意你。 期會你去邊度開演唱會，我都會去買飛睇咁樣，就唔會有咯。但反而佢哋係會有個組織咧，係支持大家大國國家嗰啲 artist 嘅喎，係組織得幾好嘅喎，反而 咁啊幾得意喎， 好得意嘅呢樣嘢。 所以咧，即系都有唔同嘅语言嘅作品啦。有时咧就系、是、因为咁样嘅原因咧，可能即系因为当地，譬如印尼嘅人咧就中意听譬如亚洲嘅华语作品咁，咁所以就引嚟咗都有唔少嘅改编歌曲咯。咁啊，唔知道会唔会都系互相嘅风格啊，或者编曲咧都可以受到唔同嘅影响咧，而可以再进一步提升。不过我知道咧呢一只作品咧都一样有人改编过、哦。呢只你应该认得啦，系咪啊，格先生？ 甜蜜蜜，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 印尼植物知多啲。 印尼是世界咖啡豆出产国之一，印尼的咖啡豆种类繁多，其中来自苏门答腊的曼特宁咖啡和麝香猫咖啡为世人所熟悉，更多次打破拍卖纪录。咖啡豆不单止印尼人经常饮用，还成为当地人的生计来源。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呢个时候咧都有一啲嘅重要资讯要提一提大家，麻烦你格先生。 Ini adalah vaksinasi flu karena pemerintah juga mengadakan subsidi vaksinasi ya. Jadi resident Hong Kong antara umur 2 tahun sampai 49 yang juga berhak dalam grup skema ini bisa menerima vaksin flu semprotan hidung di klinik-klinik yang sudah ditunjuk. Dan juga melewati semprotan hidung ini, klinik-klinik pribadi tidak boleh mengambil mengutip biaya tidak lebih dari $100 dari orang yang divaksin. Jadi wanita yang hamil, orang yang imunitasnya rendah atau punya kesehatan lainnya yang kondisinya itu bisa jadi tidak cocok menerima semprotan hidung vaksin flu ini. Jadi harus konsultasi dulu dengan dokter untuk detail-detailnya. Kalau orang yang tidak seharusnya menerima vaksin flu yang lewat ini, semprotan hidung ini, boleh menerima vaksin flu yang disuntik seperti biasa juga di klinik atau di organisasi yang sudah diatur oleh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Jadi vaksin tetap akan ada sampai stoknya habis. Kalau ingin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hp.gov.hk untuk daftar klinik yang ada vaksin flu ini atau hubungin klinik supaya bisa booking. Jadi kalau seandainya untuk influenza ini biasanya mulai merebaknya itu di Januari dan juga butuh 2 minggu supaya bisa dapat antibody setelah divaksin, maka itu bisa mendapatkan vaksin dulu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n keluarga.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atau telepon di 2125 2125. Ini adalah quan yu quay chi sinh lầu gom yu miu phong yu chu sè gai wak. Yu gọi là sáng chị đồ đi phong yu chu sè gai nia chẳng chinh la, so hoi yu sáng đồ hoi wai sáng phong wu chung sâm gà mong dâm. Yu wak dê la hai di di nia go yu sĩ di wang sa sun gà. Yi yi m, yi yi m. Yi tho sinh la gong đồ gà mong dâm, nè hoi sáng đồ sáng gà w.chp.gov.hk gà. Mô kỳ dô lên nia mong dâm, nè, ozi đô sáng tay gò la. Chu dô wa lè, đi lầu gom gà di sun chinh oi, kỳ dô hô đô mô 健康嘅 tips， 甚至乎咧，最近我发现咧，原来竟然系连呢个季节嘅食谱咧都有嘅，咁即系都有几多唔同嘅资讯啦，同埋都有唔同嘅语言嘅，咁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可以上去睇下啦，了解一下啲详情啦。嗱，譬如好似最近咧，我见到佢啦，都有关于防疫注射嘅一啲推介或者系解释啦，有讲到譬如话我哋嘅 COVID-19， 即系最近嘅新型冠状病毒嘅防疫注射嘅一啲资讯啦，亦都有好多咧定期咧会提醒大家在抗疫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又或者有些什么是可以怎样处理呢？那个例子最近看到一个都挺实用的，可能对于家用姐姐或者主妇来讲都有用，就是提醒大家出街买餸的时候怎样防疫了，都可以看看当中的详情。譬如可能你有时都未必会很注意的，譬如你去街市买东西的时候跟在超级市场买完东西之后回到家里的处理是怎样。刚才唐格先生讲过知啦，即家庭主妇咧就好小心嘅。有时咧翻到屋企咧都会即刻可能抹匀晒啲胶袋啊，抹过晒啲包装咧，先至去储存嗰啲嘅食品嘅。一般都要做多几个步骤啦。而家即系买完嘢翻嚟之后咧，就逐样去清洁咗啲包装先，跟住之后咧，先至将佢好小心翼翼咁样咧，就砌翻落去自己啲柜啊、雪柜啊嗰啲咁样啦。特别系如果系啲冷藏食物啦，因为之前都听有啲新闻报道就话啊，可能都有啲病毒，如果潜伏咗系喺嗰啲包装嘅表面咧，咁你就真系要彻底咁样咧去消毒啊、清洁啊、抹下佢啦，以免咧你个雪柜成为咗呢个病毒嘅温床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好实用嘅 tips 啦，大家要记一记住噶。咁所以咧，都不妨咧得闲咧上去睇下卫生防护中心个网站啦。有疫情确诊数字啦，有讲下世界各地嘅一啲疫情情况啦，同埋都有好多防护嘅 tips 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咁譬如好似我哋今朝早讲嘅呢一啲注射嘅津贴计划咧，亦都可以了解多啲嘅。咁我讲多次嘅网站咧，www.chp.gov.hk 啊。 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愿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到文创区，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醉饼，是我差一樽恋爱。 来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的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s it do？ 咖啡厅的音乐声梦在追逐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在电脑镜海里忍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心动的感受。 节目要对电影来面，我的行程 no play， 老板对我拉着你去打卡 binge， sorry 今天又来电，就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会有时间没有期限。 送上嚟自姜涛嘅爱情签证申请，咁上次咧，格先生就问我啦，香港有啲咩乐坛嘅叫做而家新嘅比较多产啲，又或者系都可能会多人中意、多人认识嘅偶像咧、歌手咧， 介绍下系啦，歌俾我 系啦。咁于是我就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播一只俾你听啦。咁啊呢位朋友咧都系琴晚亦都系其中一位得奖嘅男歌手啦，攞咗我哋咧十大中文金曲嘅男歌手铜奖姜涛咁样，咁啊介绍咗俾格先生認識啦，你覺得同印尼嘅style 似唔似，或者係即係印尼姐姐嘅市場打唔打得入咧？呢一類嘅歌 ，OK， 你唔覺得比較似咩？有比較， 即係點啊？ 類似呢一啲咁樣嘅音樂都類似有嘅咩？即係比較 modern 嗰啲 style、有㗎，類似都係。 系，同埋我以前有一个谂法，即系我听人哋讲啊，我唔知系真定唔系啦。印尼姐姐如果去接触一啲嘅广东市场，譬如广东歌啊咁样咧，通常都系用一样嘢行先嘅，就系、是、形象啦。因为未听得明嗰、那个歌词嘅内容或者系嗰个语言嘅时候咧，先睇咗样先。会唔会都系咁咧？我就真系唔知道。 但印尼姐姐翻东翻系真系会跟嘅，会知道香港嗰啲 trend 嘅，所以就希望如果系真系唱得好啊，或者系真系形象又健康咧，都会有印尼姐姐一班 fans 支持某个人啦，咁样 系嘛？即系都会有唔同嘅，我觉得，即系尤其是咧，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工作咧，可能都会受到嗰个地方嘅文化啦、音乐啦去影响住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有印尼姐姐今朝早听到嘅话，不妨可以认识一下啦。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同埋有好多人咧，都系好努力咁样咧，为住自己嘅音乐同埋自己嘅一啲创意咧去发挥紧出嚟嘅。咁所以咧，今朝早介绍咗一首作品，咁啊阵间咧7:30之后咧，更加多嘅资讯同埋印尼嘅新闻同大家分享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宣誓就职。他的团队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呼吁国民避免前往首都华盛顿。地方官员就建议民众在家观看就职仪式。亲总统特朗普阵营同极右网络日前有贴文发起在星期日举行武装游行，以及在就职礼当日在华盛顿游行。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为可能在周末期间出现的暴力示威提高戒备。全国都有国民警卫军派往华盛顿特区支援，以防今个月6号冲击国会事件重演。联邦调查局警告，50个州的首府都可能有亲特朗普示威者发动武装游行。葡萄牙单日新增破纪录的超过109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多166人死亡。报道话，首都里斯本3间医院截至周末只系剩低几张深切治疗病床。喺欧洲，葡萄牙系人均深切治疗设施比率最低嘅国家。专家警告，喺上个月圣诞假期过后，单日确诊人数会上升。在跟住落嚟嘅一个星期，住院人数会增加。当地在星期五已经实施新的抗疫封锁措施。另外，财长莱奥在病毒检测中呈阳性。财政部话，莱奥目前冇症状，正系居家隔离同埋要佢办公。在台湾北部一间医院再多一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属于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昨晚开记者会交代，界定事件为院内群聚感染。陈时中话，新确诊的是一名护理师，在过去的星期一首次检测结果呈阴性，当时很可能仍然处于潜伏期，到星期五因为咳嗽再检测的时候才确诊。陈时中话，这名的护理师曾经同早前染病的医生在救护站一起工作1个钟头，在当时受感染的机会很高。当局今日将会为这名医生第一批460多名密切接触者中的265名医院工作者再次进行检测。警方昨日下午搜查中环利源西街一间怀疑无牌的酒吧，拘捕7人，检获大约1100支酒。两名分别36岁和51岁的女负责人涉嫌无牌卖酒和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被捕。酒吧内其余一男四女，年龄介乎27至71岁，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场所饮酒被捕，以及涉嫌违反限聚令，将会被票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今晚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渐转吹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我就当你生意做得掂，咁家庭呢，你份工呢，三样嘢你点兼顾啊？创业呢唔系你想象中咁简单嘅。 咦，点解由麦长青声演嘅爸爸会咁忧虑呢？ 郑智啊，咁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一齐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咁就会一清二楚㗎啦。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世上最大嘅佛教寺庙婆罗浮屠位于印尼爪哇岛，佢建于九世纪夏连特拉王朝统治时期。 婆罗浮屠喺梵文之中嘅意思系幽灵上的佛塔，占地123平方米，有2672块浮雕板以及504尊佛像。 婆罗浮屠其中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一共用了500万块黑色火山岩，并且在没有使用任何水泥或者砂浆的情况之下，用入榫的方式建造而成，而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能抵挡暴雨。 抵挡到暴雨，但是逃不过火山侵袭。婆罗浮屠一度被埋在火山灰下超过千年，在1815年先被重新发现。 在上世纪70年代，印尼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努力修复婆罗浮屠，用了8年时间将寺庙恢复原貌。时至今日，婆罗浮屠被视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宝藏之一。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咁啊，讲下咧，而家咧最后半小时啦，翻到嚟啲直播室，除咗有我格 Barbie 之外咧，都有格先生啦，同大家睇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部分时间系多云啦，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17度嘅。记住啦，就系咧今晚咧市区气温咧会显著下降至到午夜，大概系13度啦，而新界咧系会再低几度噶。今日咧系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系吹强风嘅，亦都会渐转吹清劲嘅北风。提一提你啦，就系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寒冷，而本周中后期咧系会有雨噶。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16度，相对湿度系77%，加上咧系红色火灾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temperatur 16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7% dan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merah sedang berlaku juga.Angin monsun yang kencang sedang juga berlaku. Dan hari ini juga berawan dan cuacanya itu sebenarnya agak dingin dan cerah.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akan cerah dan kering. Paling tinggi mencapai 17 derajat Celsius. Tapi sampai agak menjelang malam, sore malam bisa turun jadi 13 derajat Celsius. Dan di daerah New Territories itu bisa lebih rendah lagi. Dan juga berangin. Ya, kedepannya 1-2 hari cerah dan kering. Dan juga paginya itu akan dingin. Di pertengahan minggu kebelakang akan hujan. 晨。 嗱，咁啊讲开天气啦，咁啊亦都系睇到咧新闻咧，今朝早都有报道就系话咧，讲到印尼东爪哇省咧，即系 East Java 嗰边咧都有火山咧系爆发咗啦。咁啊，其实琴日爆发嘅16号，咁今日已经17号啦。咁而且咧讲到话咧嗰个嘅灰烬啊，同埋系浓烟咧，估计系冲到上去5.6公里高咁高吓。咁所以咧即系都可能对当地嘅一啲天气啊，甚至乎系环境咧造成咗好多嘅影响啦。当地居民相信一定要疏散啦，咁所以都希望咧，即系如果喺香港咧，印尼姐姐咧，有时睇到新闻片段咧，都会好担心啦。咁都睇一睇，会唔会系自己家乡咧？如果雇主都知道相关情况，而家嗰个姐姐系可能都系东爪哇嗰边过嚟咧，咁都不妨即系可能俾佢打个电话翻去睇一睇屋企嘅情况系点样啊，安顿一下啦。 Karena di daerah Jawa Timur juga ada apa ya letupan gunung berapi,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juga ada akan menyebabkan perubahan cuaca juga di daerah sekitarnya karena juga ada asap dan abu, dan semoga keluarganya kakak-kakak kita yang di sana tuh semuanya juga selamat ya, boleh diteleponin ditanyain keluarga di sana baik-baik atau tidak. 因为琴日晏昼先至发生嘅事情啦，咁所以可能今日咧，印尼姐姐都可能会急忙住即系出去可能安顿下，又或者系可能都睇下嗰边嘅家人有冇需要帮助啊等等啦。咁所以即系雇主可能睇到呢啲情况咧，就都唔需要太惊讶，因为就一啲天然灾害发生。 同埋呢一度都啲格格咧，都经常系会同屋企人咧系有contact 嘅，会同我哋倾下偈啊，或者系喺电话嗰度有啲 chat 啊咁样。我想知道噶 ，Barbie 啊，你喺香港咧，你都要做嘢嘅， 系啊。 咁你个女女咧都亦都要上堂嘅， 系啊。 咁我想知边个帮佢睇佢啲功课啊嗰啲嘢嘅？ 嗱，最近呢两个月咧，我完全地将呢一个睇功课嘅责任咧，尽量咁样咧就叫我妈妈帮手，因为咧其实之前咧其实只系上3日啦嘅直播嘅网上课堂，其他咧就要睇短片啦。睇短片咧，我往日咧就放咗工翻去咧，夜妈妈咁样陪佢做功课啦。做到有时咧最惨系可能做好耐好耐咧都未做完，因为嗰个精神已经好差啦。去到夜晚食完饭之后咧就好攰啦，咁所以咧就最近改咗个模式就系、是，不如试下咧叫婆婆帮手啦。就朝头早嘅时候咧，可能当我仲做紧节目啊，又或者系翻紧工嘅时候咧，可能就叫婆婆尽量同佢试下清咁啲功课先，因为朝头早可能即系精神啲咧，就精灵啲啦吓，咁啊尽量尝试用呢一个模式。咁但系温习咧就我哋翻屋企同佢温书咯，变咗。 因为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因为我啱啱见到咧系原来啲有啲印尼姐姐喺香港做嘢嗰啲咧。都要帮个印尼嘅小朋友咧望一望功课噶咯，原来 系边科先？ 但系印尼嗰啲功课全部都系印尼文嚟噶嘛，咁啊，咁起码都 OK。同埋我觉得如果系当系唔系印尼文，当系英文都系咧。如果喺香港做嘢，啲格格做得耐嗰啲咧，啲英文水準我諗係會提升咗嘅。 但我覺得係啊，我想話咧，我覺得我屋企嘅格格咧，近呢一年咧嘅英文水平提升咗好多咯。 系咪啊？ 系啊， 因为跟阿 Little Bunny 翻学系咪啊？ 唔系跟佢翻学啊，嗱，我谂都有少少影响嘅，但系因为我屋企咧，我哋而家实施一样嘢就系、是，大家会讲唔同嘅语言啊，即系可能会间唔中呢个人会掟一句日文，咁我有时会掟几句唔知咩文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可能听得我哋讲得多咧，佢开始都明白，系啦，同埋因为我而家成日咧教个女咧讲啲简单嗰啲印尼文啊，譬如咧嗰日。格格可能斟咗杯水俾佢，咁我就教佢啦。我话嗱，你去厨房同格格讲，听唔听先咁样啦。咁跟住咁姐姐好开心啦。你点解识讲嘅咁样？咁我觉得永远学多几样嘢都冇坏嘅。咁所以就即系都系睇下屋企个文化系点啦。我自己屋企就会系咁样咯。格格咧就可能伴随住一来就睇咗佢哋啲片啦，又由佢哋学写简单嘅字啦、简单嘅词语开始啦，咁就真系好。好似叻咗好多啲英文啊，或者系啲中文嘅字啊，都睇到喎。开始， 同埋去街市买餸咧，睇嗰啲字咧，睇得耐咧，当系好似 flashcard 咁样咧、 啊， 吸收到噶。同埋隔一分钟，你要翻去问一问你格格系咪都系 需要幫佢個屋企印尼個小朋友睇功課、 嗯、 因為點解咧？我見到咧係有啲印尼個小朋友咧，就係影埋佢個，因為佢哋係即係都係 print out 嘅，影埋佢嗰張紙個功課咧、嗯，寄喺香港咧，俾媽咪望。咁呢、這個同埋佢做咗嗱，你幫我對啊，媽咪啱唔啱啊？係咪咁樣做啊？咁、哦、媽咪幫你睇睇完就哦，呢、這個第幾題 做錯咗 係啦，你應該係咁樣咁樣，你再寫，你再寫完再影多次俾我睇，然後咧、嗯、另外一個咧。你个功课，你再影俾我，就系、是、咁样咯、 嗯。 我觉得都几温馨嘅，但系妈咪亦都系嚟到香港， 好忙啊、 都仲系要做呢啲嘢咯。 但系咧，我其实真系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咧，你呢样嘢令到我谂起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其实你头先都有问我啦，到底如果话上网课嘅时候咧，边个去执行呢样嘢啦？嗱，暂时咧。之前呢我都盡可能是自己陪的，即可能寧願自己請假，因為今年呢就冇得去旅行啦，咁留返啲假期呢就盡量如果可以的話呢就都要請假啦。尤其是之後呢嚟緊兩個禮拜呢我女女學校呢係要考試嘅。就要做呢个上网课嘅时候考试啦，咁我都有少少紧张，因为始终呢啲小朋友对住个屏幕咧，其实唔系好知道到底点样答啊，或者望边啊，个反应有时会吓一吓，讲咩啊？特别系点解吓一吓咧？因为我屋企咧成日嗰个网络咧都好窒嘅，嗱，我唔知系到底边度窒啦，我当系我屋企窒啦，就每一堂咧，嗱，譬如以呢个做体操或者跳舞为例咧，佢哋就好似跳紧机械舞咁嘅。因为跳一秒就窒一秒就停咗喺度啦，就 系咪 成班小朋友就停咗喺度？ 系咪真系咁样噶？可能个舞系咁样嘅咧？ 唔系咧，真系唔系咧，唔系咧。咁同埋咧，好多时咧，我之前譬如有陪我女女上堂嘅时候咧，我发现一样嘢就系、是，第一，我发觉咧嗰个网络嘅窒咧系好多时系听唔到个先生讲嘢啦。亦都最紧要嗰啲字眼听唔到啦， 系通常都系最重要嗰几句先听唔到嘅， 系啦， 重要嗰啲咧啊，我哋而家开始啦，大家准备呢啲全部听得到嘅， 都唔知点解好神奇嘅。咁譬如咧，啱啱上一堂咁样啦，我个女咧就呆咗坐喺度，因为我听咁啱先个先生叫个同学个名嘅时候咧，即系叫边个答咁样咧，佢窒咗，跟住听唔到佢嗌边个，跟住成班小朋友就望下，我、唔知边个咧，到底嗌边个咧？老师又话未到我嘅时候唔可以答咁，咁于是就冇人答啦。跟住个先生咧就谂紧，点解冇人答噶？有冇搞错啊？咁跟住之后就再嗌多次啦。咁所以有时就唉，真系好多呢啲科技嘅问题啦，可能构成咗一啲咁样嘅少少阻碍啦。不过都唔大问题嘅。咁其次咧，我觉得真系好好得意一样嘢就系、是、咧。上网课咧，我自己咧，我系好自律嘅，因为我从来上网课咧系唔会讲嘢嘅，系一句声都唔会出嘅。即系如果我女唔识答咧，我由得佢唔识答咯，先生会教噶啦，系咪先？如果我教埋或者我提埋就我答啦，就我上啦，咁我个女咪永远都唔识咯咁。所以我通常都唔会出声嘅。但系咧，我真系发觉上网课咧，好多家长咧系好投入噶，上得。即係自己會有好多嘅回應啦，又或者係教埋一份啦咁，甚至乎我覺得教都唔緊要嘅，咪一齊學咯，係咪先？但係如果你教得大聲過個老師咧，咁我就覺得有少少即係可能難吸收啲啦。對於即係啲小朋友可能想學翻個老師嗰套嘅時候咧，就可能唔係好聽得到咯咁。即係呢啲情況。咁但係點解突然之間講呢樣嘢咧？就係因為我最近發覺咧，有好多印尼姐姐咧係陪上堂嘅喎。咁點解我會知道係印尼姐姐咧？就係因為當然係聽到佢講嘢啦。原来好多人嚟姐姐咧，虽然嗰个嘅上网嘅设备咧运用咗咁耐啦，但系咧有啲人嚟姐姐咧都仲系唔系好熟悉嗰啲运作同埋嗰个掣点揿啊，因为试过好多次咧，就系老师可能会话，叫姐姐帮你揿翻开个麦啦，咁系揿唔开嘅。叫姐姐帮你揿翻开，即系显示影到你个样啦，可能影咗另一边，咁都系揿唔到嘅。咁所以即系发觉可能咧，虽然都一段时间啊上咗网课，但系咧都仲需要一啲嘅时间，可能俾姐姐咧真系熟习下嗰啲软件啊，点样去处理咯。 但系咧，就如果系小朋友好细个嗰啲咧，我觉得咧，幼时小朋友始终都觉得妈咪系最叻嘅，仲系有段时间知道。 即係大家中學嘅時候分鐘先覺得係媽咪唔係全世界最叻㗎啦。所以我覺得呢、這個我頭先睇個例子咧，個小朋友咧都係影埋個功課，都要叫媽咪對一對咧。點解唔叫印尼嗰度個阿嫲啊、婆啊、爸爸啊，或者係可能有哥哥都係唔要，要媽咪睇。媽咪喺香港都要幫佢跟功課，我覺得都係有少少呢、這個呢、這個感覺，就係我媽咪乜都識㗎，我媽咪好叻㗎咁樣。媽咪睇咗嗰啲應該 OK。噶啦，类似嗰啲咯。 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喺香港上堂嘅小朋友咧，都应该要叫翻爹哋妈咪去 check 功课，就唔好净系叫印尼姐姐去负责啦。因为咧，我都发觉好多时咧，即系印尼姐姐咧去负呢个责任嘅时候咧，似乎真系唔系几妥当嘅。即系做家长有时都可能应该要俾翻多少少力去准备啦咁。 但系如果印尼姐姐喺香港帮雇主小朋友对功课呢样嘢比较好似我听得比较少啲，但系菲律宾姐姐好似就要做呢啲 嘢，系嘛？因为要教英文系嘛？ 好似就系咁样啦，就系好少听到印尼姐姐咧就要做呢啲嘢。但系如果系坐喺隔篱啊，揿个掣啊，同佢一齐 online 去嗰度上。堂嘅话咧就都有嘅，如果好细个嘅话，但系对功课照讲就都系要俾翻雇主地对翻啦。 因为我自己咧，即系最近都多咗上网课啦睇啦，其实好多时候我发觉啲家长都几依赖印尼姐姐去准备埋佢上堂嘅嗰啲材料啊，又或者要做嘅嗰啲内容。咁有时咧，真系你喺镜头前面咧见到印尼姐姐咧行嚟行去、抄嚟抄去，都揾唔到个小朋友可能当日要用嘅一啲工作纸啊，或者系器材嘅时候咧，咁就变咗真系感受到印尼姐姐嘅困难嘅， 最困难噶，你咪话你印尼姐姐啦，我都系都系其中一个印尼嘅印尼嚟嘅姐姐啦，都系咁我初时嘅时候小学幼稚园开始讲啦幼稚园可能冇咁多啲书本啦，咁就反而都冇咁难嘅， 而家都多咗噶啦，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咧，好多嘢都转移咗翻嚟屋企啦， 以前就唔系啦咁如果我觉得最困难。就是小学开始啦，同埋我觉得香港啲书点解咁多本嘅？ 哦，系啊，每一科都有啲书， 因为印尼嗰度咧就唔系咁多本嘅，英文咪一本咯，印尼文我哋有印尼文噶嘛，印尼文有一本咯，大啲math 啊咪一本咯，但系呢度点解英文又有一沓嘅？嗰一沓咩嚟噶？ 系啊，我以前好记得咧，我每一日小学一年班啊，个书包系有六本英文书。 咁又有一二三，佢如果写英文都 OK， 佢又会写一二三四啊。同埋有啲又咩叫做写作又一本啦，聆听又一本啦， 嗰啲簿啊嘛， 系好多又有多好多簿啦， 再有簿 又有叫做好，总之即系分好多类。同埋你如果系佢而家用紧第一本嘅时候，你就要拎第一本啦，同埋全部都系夹第一本，你真系要慢慢睇一沓。边一沓系要用，边一沓唔用，最惨咧就系中文嗰啲，因为你根本唔识睇中文啊嘛。佢有上下啦，同埋上下又乜有埋嗰啲另外嗰啲 杂作啦， 杂吓呢啲咩嚟嘅咧？有咁多本嘅，边啲要拎去？有啲唔使拎去噶嘛，有啲系。永世都是放在家裡的嘛，咁呢啲真係咧要好做咗好多錯嘅動作，先知道邊啲係啱嘅咯。快啲俾 你講起，我又回憶起真係，我淨係以前小學一年班嗰啲英文書咧，我記得係一本教科書啦，嗱唔計作業啊，一本教科書，一本咧係專係教嗰啲preposition 嘅，一本咧就專係教嗰啲vocabulary 啦，一本咧就淨係教嗰啲 synonyms 啊 antonyms 啦，一本咧就係教 grammar 嘅書啦。跟住仲有一本咧，系专系教嗰啲其他比较少见嘅外国用语啦。咁跟住我谂啊，哇，咁数已经六本，仲未计其他。我哋仲有分另外一个可能系literature 或者系reading 堂嘅另外一啲嘅故事书咧。咁 同埋咧， 其实真系好夸张。 同埋你翻学嘅时候，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啦，星期五啦，当系你系唔系日日都系拎嗰一本翻学噶嘛？你一日嘅时候你要带你个 literature 嗰、那个，你星期二分钟唔需要带嗰一本啦，嗰本要摆喺屋企啦， 你要自己执书包咯。 系啦，咁你点知咧？如果系小朋友好细。个好细个啲一年班嗰啲你要教嘅时候咧比较难。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执书包都系妈咪教嗰啲，我觉得相对印尼嗰啲书包系易执好多噶，妈咪。同埋啲 notes 咧系要自己抄嘅印尼嗰啲，所以譬如话咧，你最多系一本英文书搭一。 本嗰啲簿，咁你自己抄嗰啲 notes 係咁多，日日都係嗰本，最多係上學期一本，下學期一本，但通常都係嗰一本咧，上下學期都係嗰本㗎啦。同埋咧，啲書咧係如果印尼嗰啲咧，以前我哋嗰啲咧係冇咁靚嘅 printer， 呢一度咧香港啲 printer 真係又靚啦，又有顏色啦，啲紙又靚啦。我係最怕咧係以前咧係同阿仔開始温習咧係關於有啲動物嗰啲，因為我覺得咧有啲動物我係好驚噶嘛，蜥蜴啊嗰啲嘢，如果開到揭到嗰一頁嘅時候咧，我會拎嗰本書嚟掟到，又咁遠就咁樣。我話使唔使 print 得咁靚同埋咁大隻， 咁全神 去我個面前嗰度望住我啊，類似嗰啲咯。 哦，我記得我係去到中學階段嘅時候，先有個老師建議我哋，不如你將本書咧攤開佢啦，咁就話叫我哋將唔知每三個 chapter 咧就將佢界開佢，就俾我哋淨係帶四分一本翻去咯。咁當然後屘我發覺啦，而家咧有好多教科书咧都系用活页嘅形式嘅，真系一个个单元咁可以拆出嚟嘅。咁呢一个希望可以减轻到学生哥们嘅书包嘅负担啦吓。咁啊唔知啦。啊不过讲起咧保护儿童方面咧，除咗保护佢哋嘅脊骨同埋呢一个书包健康嘅问题之外咧，都有其他嘢需要保护嘅。 Ya, jadi ceritanya anak-anak jangan sering dimarahi orang tua karena bisa jadi orang tua marah-marahan itu cuma pelampiasan emosi, tapi aksi ini bisa membuat psikologis dan juga secara fisik perkembangan anaknya tuh terganggu. Jadi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yang baik harus mencari cara yang baik untuk bisa mengayomi. Kalau butuh ngomong, bisa ngomong ke teman, ke keluarga, profesional, bahkan telepon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Karena ingat y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bukan cuma menyakiti orang dewasanya, tapi juga generasi selanjutnya, perkembangan personalitas anak, dan juga di mana mereka merasa tidak berdaya. Jadi sekali lag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telepon, boleh di 2343-2255. 冇错啦，咁如果咧有需要致电翻社会福利署保护儿童嘅查询嘅话咧，可以致电呢个热线电话嘅2343-2255。 Dan juga di rumah tangga kita juga harus memperhatikan perangkat gas kita biar selalu aman. Karena kalau seandainya semua peralatan gas di Hong Kong itu harusnya sudah ada cop di sana stempel dengan huruf GU karena sudah disetujui oleh Direktur Electrical dan Mechanical Service. Jadi untuk amannya setiap 18 bulan sekali harusnya diinspeksi gasnya. Kalau ada yang tidak beres harusnya itu diperbaiki dan di follow up. Jadi kalau ingin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emst.gov.hk. 如果需要了解多啲电器安全须知嘅话咧，可以上到三个 www.emst.gov.hk。咁呢个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嚟嘅。咁啊，最后咧亦都有关于疫情嘅一啲提示，要提一提大家。 Ya, supaya kita jangan terpapar COVID ya, karena tahun lalu sudah berlalu, tapi tahun baru ini 2021 tetap juga kita jangan sampai terpapar dan menjaga kesehatan diri sendiri dan juga orang di sekitar kita. Jadi kalau keluar ingat social distancing harus dan juga hindari keramaian,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Kita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dan bersihkan tangan tuh harus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Air dan air sekitar 20 detik, pakai hand sanitizer dan juga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kalau di rumah, siram pipa U-trap di tempat pembuangan air. Intinya,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fasan, pakai masker,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冇错啦，咁近来咧，我自己都发现屋企嘅印尼姐姐迟咗出门口嘅，咁所以咧真系嘅，避免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啦，同埋记住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呢一啲咧都系必定要记住，特别系如果今日星期天啦，多人放假嘅话咧，就真系要唔好去咁多人嘅地方，避免人群聚集，同埋记住限聚令啊吓，真系千祈唔好约多一个朋友啦吓，约一个好啦，见面嘅时候咧都要戴口罩啦吓，记住保持住一个适当嘅距离，亦都唔好去同人哋咁逼啦吓。记住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咧，继续会有 Beautiful Sunday 嘅。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格先生。 Bye, Barbie。